喂，好，第二節翻嚟啦。今晚咧就我哋嘅嘉賓阿冼咧，佢上過嚟噶啦。咁啱啱講之對頭先嗰段咧，就講佢阿婆就要上山嗰度，為咗一間廟仔咧，就去籌款。咁可能就做咗呢啲好事啦。咁佢就將你嗰啲可能幫你洗業。 使咩？ 啲業啊！ 哦，都系咯，系咯， 系啦，做咗啲善因咧，咁你就開始對嗰啲靈異嘢咧就冇咁易接觸到啦，系咪？ 冇咁易咯，即系冇話直情係喺摸你塊面啊，即系唔會話成日見到啊， 冇再咁容易接觸啦。 系啦，無端端走埋嚟嚇你啊！你知嗰啲。佢唔係有心理預備，無端端你冇，端端你唔知噶，忽然間嚟就嚟噶啦。佢唔會話，喂，我俾個預備你，我嚟啊咁樣。佢話咁，我都唔咁驚啊嘛，失驚無神摸塊面咁啊，黑掹掹咁啊。 咁你嗰個好多啦，我細個嗰啲直情係三點鐘，晚晚都係三點鐘，好準時嘅，一陣風吹醒你就砸噶啦。 但真心啊，入邊次撞鬼有心理預備的？ 唔係佢係佢，我直情俾佢砸足半年，我媽都唔信啊！你都 半年了。我有一單啊。第三次先讲，集足一个月啊， 咪咯，我系半年啊，晚晚三点啊， 间中 系啊， 即系讲开就话嗰阵时就筹钱，就起个铺嗰啲石级，等嗰啲神运嗰啲人士咧，有多公公婆婆嘅就好行啲，咁啊，大家个发心咧就会好咯，向好嗰方面咯，即系话唔会话啊，好难行福亲啊、善亲啊咁样咯。就喺之余之一咧，之前咧好兴啊，啲人把口你之衰噶啦，话我婆咧指佢当面话佢老千呃钱，我婆都好伤心噶嗰阵时，但我唔识咩反应，嗰阵细个啊嘛，咪照做。 你唔怪得啲人嘅，以前咧就有啲道友好兴咁样呃人钱嘅，拿本簿仔嚟咧。喂，咩單喎、啊？你做幾多香油啊？咁啊，叫幫你簽個名落去就攞到你啲錢，但係唔知係咪喎？你睇個衰樣就唔知，一定唔係信神嗰啲人嚟噶啦。嗰啲導遊好興嘅，拿本簿嘅，周圍去簽香油嘅，問你咩單咩單喎、啊？你簽翻幾多香油啊？我媽通常趕你走唔簽嘅呢啲。 卒之咧就。真係起好咗咯，俾佢啲人就即刻收晒口咯。咁啊，我阿婆就好開心咯。咁樣就跟住就呢單嘢咧，就咁樣咧，慢慢咁樣就咁樣過去過咗去，咁就都係黑嘅。你話見鬼唔黑嘅就假嘅，一定係黑嘅。 就但係你阿婆做完呢一單嘢之後，即係做咗善事啦，咁樣你又幫佢寫一啲名啦，咁之後打後就開始少啦嘛，呢啲即係俾鬼摸啊，俾鬼擲啊，即係嗰啲撞鬼經歷就 俾鬼擲咧，就我廿幾歲先開始俾鬼擲。 哦，都即係有好生活過一段時間嘅。 系啦，咁有一段时间，但系你话黑嘅就一定系黑噶啦，唔会唔黑嘅，成日踩 K 嘅，明明嗰条路咧，行嗰条路咧就行到熟晒噶啦，已经，可以咧，好似睇唔到咁样喎， 系， 真系咁去踩落去，跟住翻屋企又要洗啊，嗰条路行到熟晒噶啦，日日咁行嘅， 眯埋眼都行得， 喂踩屎都好啲啊！我哋乡下有个例咧，如果你俾雀仔屎跌到个头咧，佢就话好黑嘅，就黑食三日嘅喎。 唔系喎，你知我自天水围啊，我俾啲雀仔屎跌落去又唔觉喎、啊。 但系我哋乡下觉得呢样嘢系好邪啊嘛，咁多雀仔喺度飞过，会有搭整到你个头。 咁多人中系中你嘅， 要黑。我唐大佬试过咧，佢哋几兄弟噶嘛。咁啊，梗系有人唔熟，喂，仲有无端端真系黑嘅，真系好惨，好戆居 咁。我啊调翻转咁样，你哋又话黑，我调翻转，头咁样谂法嘅，雀仔咧屙啲雀屎咧就喺我头咧，我觉得雀仔中意我先屙我啫，又佢中意我先屙你，佢唔中意你就唔屙你。点解系个个唔中系中我咧？我咪咁样调翻转谂啊！我系中意我先安我啫，咁样咁啊，咁啊，好舒服。 呢个系自我安慰啫，但唔系我堂大佬个好鬼邪喎！嗱，佢有几兄，我哋好多个堂兄弟噶嘛。佢系其中一个嗱，佢又真系黑足三日嘅，即系俾我百两 蚊。点为之黑足三日？ 周围叫人俾饭你食咯， 翻屋企咁样。 即系你 黐餐？ 你唔系啊，唔系黐餐啊，系叫人俾饭你食，你唔准翻屋企食。好似乞衣咁啊，问人哋攞饭食。 咁瞓觉点算啊？ 唔系，咁你咪食。你总之系乞足三日，你总之唔可以翻屋企食饭。你系人哋俾你食，你又唔可以去你啲亲戚度啊？打龙通唔得嘅，你去远啲。佢话有一个咧就唔信啊， 那個位置到他死那天都沒有生過頭髮出去， 是不 是即是跌中中屎那一刻 鬼剃头， 即系好似鬼剃头，佢又唔系话佢鬼剃头系你唔知噶嘛，佢系中咗着屎之后就 可能个人问题咯， 佢又甩咗之后冇生过出嚟咯。 我都滴过，都算五六次啦，即系俾啲着屎，无端坐喺啲公园嗰度等，咦一只着屎咁样，就个头咪抹后去咯，冇嘢噶。 系咩？呢啲系唔同嘅地方嗰啲信仰啦、啊，即系你试下入，你去泰国你摸啲细路仔头打你啲人系咪啊？系咪先？即系呢啲唔同地方 咯。各处例啦。 系啦， 好啦，呢个就过咗啦，讲第二单啦。 好。 第二單咧，之前咧有一單嘢好轟動香港嘅，全香港人都知嘅。 嗯， 就係、是、咧，就有一單就虐殺嘅，就爸爸媽媽咧就虐殺嗰個細路女嘅。係，就我覺得好可憐啦，因為佢就無端端就咁啊唔喺度啦，咁啊咁啱我個朋友咧個爸爸咧就係先有咗啦，就佢又好遲通知我嘅，咁啊咁啱我諗住。帮佢中阴身啊！我朋友嘅爸爸咧，我朋友嘅爸爸咧，就迟通知我，我尽量快啲啦，咁啊帮佢啦。中阴身系黄金时期嚟噶嘛，你唔救佢咧，就好难救到佢噶啦。跟住连埋嗰个小妹妹咧，嗱讲到明啊，我同嗰个小妹妹嗰啲亲人咧系唔识嘅，朋友都唔识嘅。我见咁可爱咁成，咪帮下手啦咁样。我出都系嗰少少绵力啫嘛，就跟住去揾嗰啲谂住密宗嗰啲法会啦，就去做嗰啲护戰啊，或者连位咁啱冇。平时间中都有一次嘅做护戰，连位通常系二十啊、三十、五十咁样写个名嘅啫。咁啱冇，跟住啊，我谂咧都系救唔到佢啦，咁啊算啦。点知忽然间有个师兄咧就 send 短信俾我。喂，泰國有個真王咧，就起緊醫院，就籌錢，就要嗰啲病人嗰啲屁，就一張就幾多匹咁樣啦，咁樣，我就出咗啲綿力，就本身咧就唔使寫名嘅，就唔成，不如因為嗰啲泰國嗰啲真王就慈悲啊嘛，就跟住話，哎啱啱你同泰國真王講轉熟過去，啱啱有兩個嗰啲人往生咗，可唔可以回向？點知好快咧，咁就可以冇問題，咁啊即刻彈俾我兩個兩個，即係寫曬啦，話點樣轉帳過去，話聽晚過數俾你啦，咁樣跟住咧就 阿師哥，我哋出張圖啊，好唔好啊？ 係啦，依、這個懸疑咧 ，Operator 哥哥 就開始嚟啦。你网友可以咧，对于电话熟嘅，你可以俾啲意见。你认为灵异嘅就灵异，你唔系灵异嘅，你可以咧就俾啲意见。点解唔系灵异啊？因为可以咁样咧，就可以咁样嘅。 系咯，你讲埋嗰个内容系咯，你可以 个内容就系、是、要不要英文原名嘅译音啊？补充一句，我同小妹妹不相识，个不字咧。个笔字咧，其实笔嗰朵花咧，系应该系个笔字嚟嘅。 当时你系用笔画写出嚟， 系用笔画写出嚟嘅， 系写中文字噶嘛？你唔系用咗个叫做符号嘅表情符号嗰个键盘噶嘛？ 系。 Okay, 就跟送嗰时就弹咗朵花， 跟住一声过去咧，即刻弹朵花出嚟。嘴又下面一句咧，就小妹妹不相识。 你就重新再打翻嗰句错，即系你觉得系错咗个字，你就再打多次，咦，就出到嗰个字啦。 系啦，所以你啲网友嚟讲，你如果你对电话熟悉嘅，你可唔可以解释到？ 因为呢个 platform 咧，即系呢个佢哋用紧嗰个 iOS 咧，就系用 Android 嘅。咁如果即系各位网友大家比较熟悉电话嘅性能咧，大家都可以解释下嘅。以我所知，头先啊，应该你话你呢部电话用咗几耐话？ 用咗几年啦， 好几年噶啦，即系你都已经好熟悉佢嘅， 好熟悉噶啦，完全都未试过有呢啲咁嘅情况。 呢个系 WeChat 定系 WhatsApp 嚟噶？ WeChat 嚟嘅。嗱，即系我自己啦，即系我自己本身我唔系用 Android 界面嘅，我就用苹果嘅。但系我未试过咁样咯，因为正常如果你嗰个 apps 啦，甚至系嗰部电话出咗问题咧。你如果再第二次打翻同一句嘢咧，你一定系会出翻，即系譬如话不相识 当个电话真系出咗问题，你系会出翻嗰朵花噶嘛？ 嗯， 你再同你再做翻同一件事，我喺个键喺个手写盘嗰度再写翻嗰个字，你都系会出嗰、那个表情符号嗰朵花噶嘛？咁你第二次 send 嘅时候都系用做同一个动作，冇理由唔会出噶咯。如果是真的电话问题。 嗱呢样我就解释唔到有嫌疑呢，就係我觉得我又唔可以话太迷信㗎嘛。 奇怪喎呢样嘢。 就係我觉得奇怪，奇怪之余呢嗱、 嗯、 就係、是、你哋话有图有真相，而家我俾个图你睇你可以分唔分析得到。同埋呢话俾你听，你话灵异啫，你把口讲啫、嗯、你讲到几灵异有啲人都当你係假 的。嗱呢张图我要讲返就係头先阿冼哥呢佢开返张图俾我嘅。咁我哋嗰时食緊嘢啦。我就直接用我自己的手提电话就影低佢连埋嗰个电话外框嘅，咁啊等大家睇翻，我系照影翻落去。咁点解我会用黑色嘅笔画咗？因为佢系涉及一啲少少个人资料啊，咁我就唔系咁啊，冼哥就唔系咁方便公开，咁所以我就画起咗嘅。咁其余嗰啲对话内容啊，所有嘢都冇执过嘅。 嗯， 系啦。 佢照计，如果你要出朵花，你要好特登出个表情符號。 你要去揿翻嗰个表情符号嗰键盘，你先，你揿翻嗰朵花，仲要唔系第一页、哦。 嗯， 你系有几页噶嘛？嗰、那个键盘，嗰、那个表情符号键盘，你仲要好多朵花揿。 除非你成日用 呢 朵花， 冇啊，同埋我个电话系冇呢朵花咯。 冇呢朵花， 除非你成日用咯。 系、嗯、啊， 系啊， 有一样跟住咧，就 send 咗，讲夜晚嚟嘅 send 咗啦。跟住嗰晚咧，我冇瞓我 翻嚟啊！ 我嗰晚咧，我未瞓着嘅，啱啱眯埋眼嘅啫。 系、 嗯、就个小妹妹个样咧，成个人就出晒嚟。 嗯， 系点嘅样咧？个头咧，依度咧就肿咗嘅。 个额头 就成个好似有个波仔咁样肿咗嘅。 寿星公咁样。 同我幅相系有少少差误嘅，啲面咧就瘀瘀黑黑嘅，就个背景就黑色嘅。 嗯， 就跟住就坐喺度，啲细路仔好似坐地下嘅，抹着两张大髀啊，咁啊，跟住对眼望住你眼眨眨啊，咁样咯。 嗯， 就跟住咧就过多两日啦， 系 过多两日，即系我第二日咧就过咗数俾佢啦，跟住过多两日又系未瞓着嘅，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哥哥唔该咁样， 嗯， 即系我知道，即系。嗰边泰国嗰边即系做咗嘢咯，所以嗌唔该咯。其实应该我咁嘅年纪叫叔叔咯，但系佢可能佢冇佢屋企人冇教导过佢啦。咁样问哥哥唔该咁样，跟住就冇咗。 同埋佢咁细个分唔到，唔出奇嘅。啊，同埋想补充一句，头喺 YouTube chat room 入边咧，阿 Danny 问阿冼哥部手提电话系咩牌子，同埋咩型号 ？L 讲得噶。 讲得 哦，呢只咯， 三叔 LG 唔系 LG 系啦，系 LG 呢个咩啊？吓后面系咩啊 ？H 十系嘛？ 唔系 X cam， 就有个 K 唔知咩型号。 哇，呢个都唔识嘅，点解？ 研究下先，你哋继续讲。 系 H LG 嚟嘅，但系唔系 V 系列，又唔系 G 系列嚟嘅。 唔知真系唔系好熟呢啲。Android 电话，你哋继续讲住先，我去搵一搵，然之后 就系呢个就系咁嘅情况咯。但系就我一听到话哥哥唔该，我已经个心已经放心咗，已经都即系叫佢一路好走咯，就系咁咯。 嗯，即系你意思系佢做中阴身嘅时候，如果你可以帮到佢咧，佢可以六道里边拣一个比较好啲嘅去， 唔系去拣。 是 帮咗佢咧，去因佢个业力， 然后 而去个道路系好啲，希望唔好去畜生啊、饿鬼、地狱啊，希望佢真系做翻人啦。你话上去就掹啲噶啦，希望做翻个人，投翻个好嘅家庭，同埋佢未必咁快可以清咗个怨气啊，因为太细个啊，佢唔知道自己死咗啊。唔知啊，根本跟住 咧， 跟住嗰、那个泰国真王，如果嗰啲高僧嗰啲咧，一念经咧，佢知道我原来唔喺度啦。 嗯， 佢会咧可能会喺间庙嗰度净化咗嗰个怨气咯。 嗯， 但小朋友佢咁样佢唔喺度咧，就怨气就冇咁大嘅， 系 就会快啲咯，即系唔会话即系。 大約可能幾個月啊，半年後啊，可能再投胎做翻人咯。 即係快啲啦，比成年人就 係啦。得快啲啦，佢怨氣冇咁大，佢唔係嗰啲俾人嚟即係點樣啊？ 即係可能有啲咩中間有啲咩問題啊，而即係發生糾紛 啊，而 即係佢未適性啊嘛，佢未適性，就算你。就算你我佢咁细个，我打佢都系，因为可能我廿二佢先打我啫咁样，但系打翻佢无端端佢唔喺度咧，佢唔知道，佢唔知道佢冇个怨气冇咁大嘛。譬如话我有啲堕胎嘅，我明明出咗世嘅，你唔俾我出嚟，嗰啲怨气咪大咯。我明明可以做人，点解你唔俾我做人要堕胎咧？就怨气大咯。呢啲系出咗世嘅，出咗世同埋佢个性咧就未识。未識話分別話邊啲好邊啲壞嘅，就怨氣就冇咁大嘅， 比較懵懂啲咯， 就快啲嘅。點解我會幫佢咧？因為啲細路仔細路女咧，如果真係一個再生嗰啲咧，大個有機會變好人啊嘛。大個嗰啲咧，你幫佢咧，佢係壞人就壞人，自私嘅人就自私嘅人，你點幫佢都係自私嘅人，即係唔話要一定改到，改過嘅人咧就會少咯，即係唔會多咯，就我試過幫過就係、是，哇！你做完都係咁樣嘅，咁樣就之後我都講咗啦，我又係幫嗰啲惡鬼眾生，起碼我唔使理佢啊，起碼都一聲。唉，多谢晒，唔该晒，等我坐喺另外一个道善道咯，去啲即系唔会去啲。而家睇喺中阴身嘅时间咧，佛家嚟讲就中阴身时间咧就黄金时期，希望去往生善道咯，唔好去去啲恶鬼啊、地狱啊、畜生啊，就好惨嘅。 咁呢段时间要做啲乜嘢嘢先可以真系俾到一个方向佢哋去行一条好少少嘅路？即、就、系、是、好似你话斋，你话要过咗呢段中阴身时期，你做啲咩基本上都唔系又冇用嘅，但系嗰个成效就冇咁大咯。中间要做啲乜嘢嘢，同埋其实你讲到即系中阴身呢段时间咁紧要，其实佢哋每一层要点样行咧？ 佢哋因为佢个业力而行噶嘛，佢哋个业，因为你自己有啲人咧，譬如话我唔喺度啦，个灵魂因佢个业好多业缘啊、业境嘅，佢会吸你去嘅。譬如话有啲人咧，睇到一男一女咁样交配咁样，我去吸佢去，吸佢去。如果佢中意个男嘅或者女嘅，我咪吸咗佢咯，吸咗佢咧就跟住咧就再投胎咯。有啲49日投胎嘛，投胎你唔好以为男女交合咧就下世一定做翻人咯。原来嗰个男女交合咧系嗰个逆境嚟嘅，系化出嚟嘅。原来你。转咗畜生就变咗做猪。 哦，即系其实呢啲可能系一个景象俾佢， 景象 有，然之后去引诱佢去行嗰个方 向。唔系引诱佢，系你个业力，系生前嘅你个业力，系做好事嘅咪好嘅缘境咯。你做坏事嘅，做恶事嘅，或者成日做啲唔好嘅嘢嘅，咪有啲逆缘咯，逆缘逆境吸你去咯。咁啊，投身边个道咪边个道咯。一过咗就中阴身嘅，就审判噶啦。我即系好难讲噶，即系阎罗天子去审判你，就去地狱，恶鬼恶鬼咯，咁咯，畜生就畜生。 所以话咧，我成日讲噶，生前嘅时候，即系做人嘅时候，你唔好以为你做呢啲嘢，我到时死咗之后，死咗先算啦。你死咗之后，你先系真正嘅痛苦嘅。 唔好话死咗先算啊！有多人临差唔多往生嗰阵时咧，话未见过鬼嘅。有啲人话，例如我到六十岁都未见过。你临往生嗰阵时咧，有啲幻觉你会见到噶啦。 成日 一定见到。 系啊，老人即系啲老人家咧。 我唔理你老人又好，后生又好，因为人无常啊，你一定到老噶嘛。有啲人无端端， 总之你临往生之前，系包你见到。 有啲人话咧，人哋话。哎，我依世都未见过鬼，我 做人唔好咁铁齿啊，真系。 系啊， 呢啲叫咩啊？ 会出事。 愚痴咯，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我唔系啊讲师，我又唔系话讲佛学嘅，即系以我认识嚟讲，讲翻大家分享一下，就话你话未见过鬼，你一定会见到，十会见一次，但系咧救唔救得翻你咧就另外一回事，就咁讲。 我成日觉得即系见鬼呢味嘢咧，真系睇你嗰个三衰。 绿喎。你人衰到贴地嘅时候，真系最容易同嗰啲好美嘢接触噶，真系。 唔系喎，有啲嘢唔系嘅，有啲人衰到贴地咧都见唔到嘅。唔好以为话 恭喜晒，我觉得佢已经算系好运嘅一种。 有啲人咧好笑啊，有啲人话：，哎，我见唔到时运哥，我唔觉咯。你见唔到时运哥，咁梗系成日头头碰着黑嘅，搵工又搵唔到，跟住又话一样啫嘛，搵工搵唔到，炒股票又算 系鬼啊，可能佢黑到鬼都怕你得， 系嘛？咦，我哋呢节又到咗咯，我哋不如买个广告先，等嘉宾唞下先，我哋第三集再见，第三节再见大家。 嗯， 好，转头见。